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日礼拜的浩浩汤汤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，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就是有 Jeffy 和 Thomas 啦。今日呢，我哋其實講一個好重要、好重要嘅話題，甚至可以話係現今世上咧冇一個話題咧係比佢更加重要嘅，就係咩咧？全球氣候變化。但我咧就其實最中意咧就係直截了當就係講全球暖化。不過有啲人咧就中意講氣候變化，因為喺呢個全球暖化過程入面咧係非常咁複雜，就唔係淨係即係越嚟越暖。其實應該呢個暖化都係錯嘅嚇，但係佢因為係由英文譯過嚟啊嘛，就係、是、global。Warming 咁、但係其實呢而家根本就係全球熱化，其實就絕對唔係 warm、因為呢個 warming 呢個字呢都係唔好嘅，因為對於喺溫寒帶嘅人、你知啦，其實呢個地球上面最富裕最發達嘅國家就係位於溫寒帶嘅西方國家、你知歐洲，大家攞個地球儀嚟睇睇，你知道歐洲同埋美洲即係最富裕國家，佢哋個緯度係幾咁北啊？係北到我哋係通常係超乎我哋一般嘅認識嘅。 好似話柏林都北過北海道㗎嘛？ 係我講過啦，我講啦，係啊，柏林個緯度係52度，係北過北海道嘅咁啊，不過咧，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，會覺得咦唔係啊 ，warming。唔係咩壞事啊，係咪、即係一個好直觀嚟講啊 ,warming 都冇乜所謂啫。 我之前要有個不動港，而家仲好啦。 係啊，咁好啦咁樣，咁梗係唔係啦。咁呢個問題呢，其實而家呢已經係去到一個係刻不容緩嘅地步啦。咁不過呢，首先呢就我都想聽下兩位嘅意見先啦，即係我都俾咗一啲所謂背景資料、即係話有啲都係一啲維基嗰啲咁樣嘅連接啦、就俾下Jeffy 同 Thomas 睇睇嘅，咁我想聽下你哋，即係第一就係、你哋自己本人點睇、第二就你覺得即係而家整個社會、甚至全世界，其實佢哋嗰個或者你所認識嘅朋友啦，或者你屋企人啦，係、嘛？即係、究竟你覺得佢哋嘅反應係點樣樣咧？Jeffy 講先 咧。呢個題目咧，咁當然同財哥做節目同埋我哋做好雙雙聽眾咧，咁、其實真係非常熟悉啦。咁其實我哋都好知道咧，呢個全球暖化係即係證據確鑿嘅。係根本係對即係呢個人類嘅危害，對地球嘅危害啦。咁呢個我個人嘅睇法，咁其實基本上都係同財哥好一致㗎啦。即係冇話咩太特別嘅話語㗎，咁不過咧， 但你身邊嘅朋友咧， 嗱我就係都想講翻呢個話題，因為尤其是係而家可能其實之前嗰幾年都唔係話好覺，就係今年呢幾年即係近期啦，開始越嚟越多嘅就係話，因為其實我哋身邊嘅人咧，基本上好多朋友咧都好明顯感受得到嗰個氣候變化嘅，即係嗰、那個結果啊，即係譬如話特別會覺得係熱啦，啲天氣啊反覆無常咁噶嘛，咁所以咧間唔中咧，即係都會談及呢個問題嘅，咁好容易就係、譬如因為有時同人傾偈，好容易就係好熱添噶嘛，咁開始係講話，即係呢個全球暖化，甚至乎唔係我出口嘅，咁、可能朋友佢都會有個朋友都會出口會講呢個字眼啦，咁、但係咧，咁當我哋嘗試去深入少少討論啦，咁當然其中一個問題就係話，其實一般人咧無端端講開呢啲咁嘅氣候變化，因為涉及到太多科學嘅背景啊，同埋好多資料嘅，咁講起咧，其實大家就未必話咁有興趣去詳細討論嘅。咁、第二就係話咧，即係對呢個 topic 咧，根本咧即係而家好主流，尤其是係可能我發覺係一啲資訊咧，係一啲我哋未必好明顯就自己會覺得自己俾人灌輸嘅資訊嘅。咁有一啲咧係唔知點解咧，會好似譬如我舉例，即係我講話用個字眼就係洗腦啦。你會無端端聽到一啲資訊咧，係佢會完全係同呢個全球暖化嘅呢個咁嘅講法咧，即係佢完全相反嘅。 相反嘅。 係啦，即係譬如我舉例，甚至乎係話形容呢啲咁嘅全球暖化係一啲危言聳聽。 啊、 又有啲陰謀論啦，就係話呢個全球暖化根本係因為咧嗰啲發展咗嘅國家咧，即係譬如大國美國啦， 冇錯， 咁啊想咧講一啲陰謀論嚟陷害一啲第三世界， 壓制啦嚇，壓制佢哋嘅發展啦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即係要講埋呢啲咁嘅假設。咁之後咧講講下咧呢個問題咧，因為其實到最尾咧就要去到一個問題，就係話究竟當你去講一個咁大 topic， 一個咁、又唔係話能夠話科學家其實都唔能夠話去預測到未來啊，或者係確實知道究竟呢件事係真定假噶嘛？咁、到最尾就會即係其實根本呢啲係大家都唔知係咩事啦，即係冇得好拗啦。即係呢一個科學家又有好多科學家去支持呢個講法，另外一個又有另外一個講法。咁之後到最尾咧，其實咧，即係到最尾又係一啲信啊有。唔信又即堅持冇又冇嘅一啲講法啦，係啦。咁呢個就係我朋友，即係喺我身邊嘅朋友裏面咧，即係一個咁嘅咁嘅情況啦。咁 Thomas 你又講下， 好啊好啊好啊，你自己嘅睇法同埋你身邊嘅朋友係點睇咧？你知唔知？ 對呢個題目就唔係太有認識，同埋都叫做漠不關心啦。因為我身邊嘅朋友都係著重覺得自己個生活品質好定唔好，多過關心個地球咯。咁同埋。咁你要人唔好搭飛機啊，用少啲電都 開少啲車啊，開少啲冷氣啊， 難㗎喎，即係社會越嚟進步，即係會越嚟多人對個 energy consumption 會越嚟高啫。咁我又 咁你其實本人嗱，你話係漠不關心啊，你都非常之坦白咁講啊。咁但係如果我嘗試問你，從一個客觀嘅理性嘅角度嚟睇，你本人覺得全球暖化呢個問題有幾嚴重呢？即係如果我嚇，譬如就以呢、這個我哋好通常問卷咧，有一句叫 Likert scale 啊嘛，即係 A B C D E 咁樣嘛，通常係五級俾你揀嘅嘛，一個就係極端嚴重，一個就係非常嚴重，一個就係嚴重，一個咧就係、是、不大嚴重啊，一個就不嚴重咁啊嚇。當然其實通常咧，即係任你啊，個 Likert scale 通常就五格嘅，因為佢唔想六格咧等你騎牆啊嘛，佢一定要咁樣咧就係、是、仲有一個就不知道嘅嚇、即係或者冇意見嘅、好啦，我哋唔好理佢五格六格啦，總之啦，極端、非常同埋嚴重，同埋係不大嚴重，同埋不嚴重，同埋冇意見。 我想我講個立場先，因為我覺得生命咧係一個過程嚟啊嘛，咁、你就算。你要一個人就住過得好刻苦好堪薄生活，比你長命啲都冇意義。我寧願個過程即係人係過得舒服啲，即係寧願係開多啲冷氣，等個過程舒服啲、都唔好話你 promise 你其實可以持續發展。 其實兩個層次，你跳咗啦已經。你跳咗咧，你其實呢個咧就是一個人生取態嘅問題。但係我頭先唔係問你人生嘅取態、我係問你一個理性客觀嘅判斷喎，係嘛？係。極其嚴重，非常嚴重，嚇乜乜嚴重，咁你都冇回應回答到我。 嚴重咯，唔嚴重。 哦，直情係不嚴重。 係啊， 不嚴重。啊，好啦，嗱咁啊非常好嚇、即係有唔同嘅意見。嗱咁、我首先講下我自己咧對呢個問題嘅關注咧，其實就真係好耐啦。我對氣候嘅興趣咧，即係起碼就係中學時期已經開始，特別係咧當其時當然未有所謂全球暖化呢個議題啦，即係而家講緊40幾年前啊。咁四十幾年前咧，我喺大會堂咧嗰、那個兒童圖書館，然後就成人圖書館咧都有睇到一啲英文書籍係講冰河紀嘅、即係其實冇啊，中文書都冇嘅，我淨係睇英文。书嗰阵时，我小六已经开始喺儿童图书馆咧，就大睇嗰啲英文书。当然嗰啲系诶俾啲细蚊仔睇噶啦，好浅白噶咁样啦。但系都有讲到 Ice Age 呢样嘢。咁啊上到去中一、中二咧，就识就大胆就去咗成人图书馆啦，更上一层楼啦。咁啊真系睇到啲更加系深入嘅、全面嘅，就探讨咩叫做即系介绍啦、最少咧就系咩叫 Ice Age。咁嗰阵时亦都咧上到中四、中五咧，已经开始睇到啲书啦。啊，原来法国科学家咧就喺60年代开始咧就系、是。即係將呢個上世紀20年代一個塞爾維亞嘅科學家提出嘅一個假設咧，就係證實啦。因為佢哋用咗好多嘅深入嘅研究，就係、最主要都係1957、1958年嗰個地球物理學年啊，國際地球物理學年 IGY， 咁就叫咩咧？就係、叫做天文假説。就塞爾維亞嗰個叫米蘭科維奇啊 Milankovic 嘅循環嘅 cycles， 就係利用地球嘅嗰個軌道嘅參數咧嚟去解釋冰河紀啊，即係嗰個來來去去啊咁樣。咁、所以咧，我當時咧對氣候嘅興趣主要就係來自冰河紀啦。咁但係咧到喺大學階段咧，其實開始亦都睇好多關於天文嘅書籍咧，就其實都唔靜啫，其實即係高中都係㗎啦，就睇到。天文學家研究金星呢個問題啦，咁金星呢其實就係、當然佢係比地球近太陽啊、大家知道水星、金星、地球啊嘛、地球係第三顆嘅行星啊，咁、但係理論上佢當然係比地球應該即係熱啲啦、暖啲啦咁，但係科學家其實要去到成真係上世紀60年代呢，佢先至係能夠 即係利用一啲遙感嘅技術呢，係探測到金星表面嘅溫度、嗯、而得出嚟結果係令到佢哋大吃一驚嘅，係同佢哋一般嘅計算，即係按照距離嘅計算呢，係完全不成比例嘅、 嗯、 因為呢嗰、那個嘅表面溫度呢係400幾度攝氏，咁我哋地球平均表面溫度係幾多呢？啊，當然我哋有時覺得嘩好熱啊，30-40度都有，咁有時好凍啊，零下幾十度係嘛？咁但係我哋講全年全球嘅平均呢，其實我哋講緊喺當時嚇係、啊、大概係13.5度咁上下啫，嚇13.5度其實好涼爽喎、啊，甚至凍凍地喎係嘛？咁但係即係拉雲計啊嘛，咧你兩極好凍啊嘛係嘛？咁、嗯、你即係當然熱帶好熱啦。咁你喂地球就13.幾度。佢就成400幾度，佢、嗯、甚至呢即係熱到呢係連鉛啊，即係你知而家就香港鬧到好恐慌啦、啊、即係啲鉛水啦，呢、嗯這個 LED 呢樣嘢呢其實都已經係融化嘅喺金星嘅表面。咁、嗯、科學家當其時就係話喂點解金星嘅表面會咁熱呢？咁其實好快脆呢，因為嗰陣時已經係有溫室效應呢個概念㗎啦、 嗯、 有㗎啦60年代都。咁就係話原來就係有一個叫超級溫室效應。就喺金星表面，因為佢個大氣層呢第一就非常咁濃密嘅、 嗯、 其實個金星嘅表面嘅大氣壓力呢就係地球表面嘅大壓力嘅差唔多係90倍。 哇、okay 啊、所以你去到你根本死緊㗎喇。佢第一個蘇聯呢派去金星嗰個無人嘅探測船呢，確實就係未到金星表面呢，佢本來降落金星表面嘅會、 嗯、 就已經俾個大氣呢係壓扁咗啦、哦啊、即係已經壞咗。咁、嗯、第二個呢就係話佢嘅成分啦。地球你知大氣成分主要就是氮氣同埋氧氣㗎嘛，係、 嗯、 咪就佔咗成 99% 啦。咁但原來金星呢主要嘅成分就係二氧化碳。而二氧化碳我哋一早知道呢佢就係一個溫室氣體。嗱咁講返溫室效應呢樣嘢呢就原來早喺差唔多200年前一個瑞典嘅科學家叫做 Arrhenius 呢，佢已經提出就話原來地球嘅大氣層呢係起咗一個保溫嘅作用嘅。咁、嗯、佢當時進行一啲即係初步嘅計算啦，同後嚟啲科學家計算都好吻合嘅，佢真係好叻啊！咁、嗯、佢就原來地球如果冇咗大氣層嗰種咁嘅保溫作用咧，嗰、那個全球全年平均溫度咧，應該大概咧係-18度。咁、 嗯 啊、如果-18度咧，差唔多我哋就係一個冰封嘅星球啦，即、嗯、係、就是、一個行星。咁生命咧好都好難想象能夠嚇，即係喺上面即係茁壯滋長啊咁樣。咁、 嗯、 但係而家我都講過啊嘛。是零上的13.5度啦，其實講真而家已經係去到14度啦，最少係14.幾度添啦、 嗯、 就係因為過去嗰100幾-200年我哋嘅增溫好厲害啦、嗯、好咁但係你相差你即係18加呢個13-14都好啦，講緊係相差30幾度喎、 嗯、 哇原來呢30幾度呢就係呢一個地球大氣層嘅溫室效應啦，咩叫溫室效應啊？其實好簡單，就係話地球接受太陽嘅輻射，咁樣呢太陽嘅輻射呢原來佢嘅能量大部分呢集中喺可見光波段、嗯、啊即係 visible light 啦，紅橙黃綠青藍紫，咁、 嗯、 當然有紅外線紫外線啦，嗰啲我哋睇唔到㗎，咁但係能量主要集中喺可見光嗰波段呢，原來佢當佢射入嚟嘅時期就係、是、個地球大氣層對於呢啲可見光呢係差唔多係好透明嘅，係冇乜吸收嘅、 嗯、 即係氮氣氧氣、 嗯、 好啦，咁但係所以能量呢就直接即係抵達我哋嘅地面啦、啊、即係有部分其實都係俾啲雲層反射呀、啊、有部分俾冰雪反射啦、啊、但係都好多係落到地面，落到地面俾地球吸收，吸收之後呢我哋嘅溫度自然就會上升啦。 有冇啲統計話係大概幾多成到啊？會唔會話 有㗎？有曬數據嘅，即係如果你計嗰個呢我哋叫 solar constant 啊、如果你上網查一查 solar constant 呢佢就有計到，即係話譬如100個單位就射落嚟喺我哋大氣層頂，咁究竟呢就%幾就係俾大氣層吸收，%幾呢就反射返太空，%幾就俾雲層反射，%幾俾冰雪反射咁樣，咁%幾呢就係俾呢個地面吸收咁樣。咁地面吸收啦起碼我哋講緊都接近一半啦，即係其實有一半其實都反射返出去㗎啦，咁可能接近一半或者以上係吸收，但吸收咗咁佢就增溫啦，溫度上升，溫度上升呢佢地球當然亦都會發射個輻射啦，係咪即係任何嘅物體只要佢係喺絕對零度以上、 嗯、 都會有輻射㗎啦、嗯、大家知道嗰個就叫熱輻射，好啦 都會震㗎嘛， 係啦即係嗰啲分子嘅震盪係冇錯啦，其實我哋所謂咩叫做熱呢就係呢啲物體構成嘅嗰啲基本單元啊，嗰啲粒子啊，分子原子嘅震盪啫嘛。好啦，咁佢就會地球就係發射翻啲輻射，但係呢啲輻射咧就係一啲熱輻射、長波輻射，又叫紅外線啦。但係呢啲長波輻射咧就弊家伙，原來佢就係被其實唔係弊家伙嘅，應該好事添啊！就最先係好事嚟嘅，就係受到地球大氣層入面嘅某啲嘅成分咧嘅強烈吸收。咁最主要有兩大成分嘅嚇，一個就係水氣，一個就係二氧化碳。咁就水氣呢其實大家知道啦，即係等於我哋嘅所謂相對濕度嘛、嗯、即係每日即係有時好立有時好爽咁就相對濕度啦。咁水氣嘅吸收呢其實係強烈嘅。但係水氣吸收呢佢嗰個改變呢 即係人為嘅活動咧，對佢嘅改變嘅影響唔大。點解？因為佢嗰個循環係非常咁迅速。大家知道啦，因為水喺地球表面咧，即係我哋嘅温度啱啱適中咧，係有三態，就係、是、固態、液態、氣態，可以係冰，可以係水，可以係水蒸氣。咁、但係咧，佢喺地球表面係不斷循環嘅，所以你就算好多水，即係水蒸氣蒸發咗喺上面，咁佢咪成為雲，成為雨咯。咁好快就落翻落嚟咯。咁就算你冰都係㗎，有你結咗冰啊，但夏天係融咁啲冰啊咁。咁呢個叫水循環啊嘛。